香花，蓝蓝蓝蓝蓝蓝蓝蓝暖的阳光。

是太阳，我的爱，你因为我而存在。你是太阳，你是爱，暖暖照在我心海。却是充满了期待，因为你会回来。你是太阳，我的爱，你因为我而存在。你是太阳，你是爱， 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

宽容。哦耶耶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，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。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，交汇在黑暗中，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。Yeah,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。 怪是哪一个港口，落花似锯也曾温柔，送别要把光阴没收，苦涩的事难解救，常能够勉强松一口。原来的景色胭脂伞涂抹，天空那朵云最沉默，是爱的暗涌。转头又挂上哪一个港口，落花似锯也曾温柔，送别要把光阴没收，苦涩的事难解救，常能够勉强松一口。原来的景色胭脂伞涂抹，天空那朵云最沉默，是爱的暗涌，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的藏好我的梦，拦不住最后的一道你的回答，像无比刺骨的温暖，爱对照

界多少问号， 坚定的眼神彻底切除周围所有惊爆， 只要我们自己清楚就好， 眼神的默契就是最得意的绝招。 亲爱陌生人，欢迎敲门，两个人变成一个我们。亲爱陌生人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吃过午饭了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。